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布拉德·佩顿执导，巨石强森主演的电影《狂暴巨兽》明天在全国公映。影片根据上世纪80年代街机游戏改编，讲述了灵长动物学家戴维斯·欧科伊抚养了银背大猩猩乔治，但他意外受辐射变异，其他怪物也肆虐城市，人类与之展开生死大战的故事。娜塔莉·波特曼主演的电影《湮灭》明天上映，影片改编自杰米·范德米尔的科幻小说《遗落的南境三部曲》当中的第一部，这套小说曾成功拿下2014年星云奖。故事讲述了娜塔莉·波特曼扮演的生物学家丽娜为调查丈夫曾经的遭遇，自愿加入了科学考察探险小队，去研究美国一片被简易隔离的生态灾害区域的故事。韩庚主演的电影《寻找罗麦》明天公映，影片根据小说《去了西藏》改编，韩庚在片中的中法双语台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任达华、于南主演的电影《西北风云》明天上映，于南在片中扮演一位缉毒警察，爱上了任达华扮演的厨师做的砂锅粥，没想到任师傅不仅保粥也制毒，一场情与法、爱与恨的纠缠由此展开。由新晋导演陈大力执导，毛顺君、林文龙、吕良伟等人主演的电影《黄金花》将于本月20号在全国公映。近日影片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礼发布会，导演陈大力携主演毛顺君、林文龙出席。导演陈大力表示，电影的整个故事取材于真实人物，十分写实地表现了当下社会女性生活的样子，希望作品传达出关于女性逆境觉醒的主题。由何念执导、郭京飞、迪丽热巴主演、大鹏、包贝尔等人出演的电影《21克拉》昨天发布终极海报，影片改编自同名话剧，影片借王抠抠和刘买买两位主角这对欢喜冤家，讨论了金钱与爱情的议题，影片将于本月20号上映。昨天由徐峥监制主演，任鹏远导演，王丽坤、任达华、于和伟等人联合主演的犯罪悬疑电影《幕后玩家》发布终极预告，徐峥扮演的亿万富豪被设局，不仅遭人绑架，身陷重重危机，更被逼背着定时炸弹从高楼坠下，生死难测，影片将于本月28号上映。由闫妮、邹元清母女领衔主演的都市温情喜剧《我是你妈》将于5月11号上映，闫妮将带着女儿邹元清亮相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为影片宣传。电影讲述了不按常理出牌的单身妈妈秦美丽与正处于叛逆期的95后女儿赵小艺之间相爱相亲的一系列嬉笑怒骂又不失温情感动的故事。电影《动物世界》将于6月29号在全国上映，影片改编自人气漫画《赌博末世录》，由韩延执导，李易峰领衔主演，迈克尔·道格拉斯、周冬雨出演。好莱坞惊悚电影《寂静之地》将于5月18号在全国上映，片方昨天发布了一款中文版海报，紧扣电影晋升主题。据了解，整部影片当中不仅人物没有台词，甚至连声音配乐都很少出现。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天气情况啊。 来看一下今天傍晚的时候呢，是晴转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气温到了20到16度。那今天夜间呢，多云转阴，有小雨，南转北风是二级左右，最低气温是7度，最大相对湿度在90%左右。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是11度，最小相对湿度85%。总的来看呢，降雨会影响到明天早晚高峰出行，而且降温幅度大，请您合理安排出行，适当的添衣保暖。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那接下来的时间，首先进入到我们的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鲸鱼创意出品，亲子剧《海》特约播出。4月14号到22号，每逢周末，亲子剧《海》与你相约繁星戏剧村，在城市里造一片海，游到你身边。三位演员，一位乐手，用最诗意的肢体展现最多彩的海底世界，现场配乐带来极度美妙的视听享受。工匠精神，青年榜样，年度导演刘晓毅指导，口碑品牌鲸鱼创意倾情打造。订票详情查询大麦网。亲子剧《海》。 好，要跟大家特别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听节目是有奖品的。本节目奖品是由亲子玩物剧场海提供的门票4张，海人气亲子玩物剧场第二弹诗意美丽，展现大千海底世界，4月14号到22号，繁星戏剧村小鲸鱼与您相约。另外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会带着大家在4月14号的上午去看这部儿童剧，所以如果您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观剧活动当中的话，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亲子剧海，然后加上您的观剧心愿和姓名电话，就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啊。鲸鱼创意出品亲子玩物剧场第二弹，刘晓毅导演最新力作《海》，美丽的珊瑚，调皮的小鱼，庞大的鲨鱼，多彩的海底世界纷纷呈现呀。好，那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演艺群英会。 从22到厉害了我国，纪录片一次又一次的被大家关注，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纪录单元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在本次电影节的纪录单元究竟有哪些看点，又有哪些新鲜出炉的纪录片值得我们关注呢？今晚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国际电影节纪录单元。 好，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马上先请出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几位嘉宾。首先欢迎一下北京电视台纪实频道主任严维，严主任你好。 欢迎严主任。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欢迎严主任。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电视节目研究所所长张雅欣，张老师你好。 欢迎张老师。 你好，大家好。 欢迎张老师。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中国广播电影电视节目交易中心国际合拍部主任、纪录片《长城》国际版执行制片人张笑老师，欢迎您。 欢迎张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哎，欢迎。今天三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这一定要告诉我们，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就是这一次的纪录单元到底有哪些看点啊？很多人都非常期待，因为这两年感觉纪录片很火哎，是吧？然后又是纪录电影，又是纪录片，然后还有很多是纪录片， 就受到了大家的这个热捧以后又改成的电影啊、嗯、所以这一次的记录单元我们有哪些亮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嗯、让严主任先说一说 吧。感谢感谢。感叹时间太快了， 嗯， 我想上次在做节目是去年的这个时候， 对， 所以但我觉得也好，就每年到四月份的时候是北京最好的春天的时候， 嗯， 我想能够跟国际电影节有个约会，我觉得这是一本身是首都和北京是特别好的一个事情，还得做点广告啊，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是四月十五号到二十二号在整个在北京这个举行，那么十五号是开幕式。 嗯， 那我们记录单元呢是国际电影节下设的一个独立单元，我们是十六号到二十号，所以都在电影节期间的这样一个连续的五天的活动。说起来看点啊，其实还是非常多的。 嗯， 那么我想通常的一般这样的记录单元都会有论坛啊，也会展映啊，也会沙龙，包括这个业内的很好的交流，而且有很多首发的这种这个机会啊。当然最重要的是评审，就是我们会有一些我们推荐作品，一些好的作品的这样的评审。 嗯， 那么今年我们记录单元主要就刚才主持人你讲的，我们主要是针对的是我们记录电影 啊， 因为坦率来讲，就这几年，其实我觉得就纪录片有很好的一个上升的一个空间。 嗯， 包括我觉得还是随着这个大家对这种文化、对这种文化价值和对这种，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这种有价值的这种作品，其实一直是这种兴趣是不断提高的。 嗯， 所以整个市场我们看也是从纪录片乃至纪录电影。其实这两年都会迎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机遇期， 嗯， 所以这次我们的主题呢也是这整个这次记录单元的主题是新时代新使命，那么就是希望能够更好的能够做一些交流，更好的做一些探讨， 嗯， 更好的做一些展示，当然也把好的作品推荐给我们的观众，能让大家有更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更好的这样去享受纪录片和纪录电影所带来的这种乐趣， 嗯， 是这样的。我旁边有两位美女，他们也说说， 对对对，他们 说这次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比如雅欣老师，我们在我们这次纪录单元很重要的是我们走进了大学校园， 哦， 走进了中国传媒大学， 对， 当然我们还有那个中国纪录片的发展报告是师范大学， 嗯， 教授发布的，包括还有其他一些系列活动， 嗯， 我倒是想啊，这可以请雅欣老师也来先谈一谈， 对对对，尤其是张老师 今年的一些亮点。 来，张老师说说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在今年， 我觉得今年的纪录片单元和以往的前七届最大的不一样的就是说，中国传媒大学，这个新任校长哈，他非常重视北京国际电影节，所以我们就隆重的邀请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纪录片单元入驻中国传媒大学。 哦， 所以等于说今年的传媒大学是，纪录片单元的主场了，对吧？ 哦， 所以我们的就是所有的展映，论坛，再加上有这个评奖颁奖的这些活动，包括还有一些签约和推介的一些活动哈， 嗯， 我们就全都放在了中国传媒大学的四百报。 哇， 所以也欢迎大家能够去传媒大学去参与到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纪录片单元里边，因为北京国际电影节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口号，就是送到家门口的电影节。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无论是在北京的普通的北京市民， 嗯， 还是说在北京的大学生，特别是热爱电影热爱纪录片的人，都特别特别欢迎大家走进北京国际电影节，走进纪录片单元。 哎，其实我特别好奇的就是为什么今年特别把纪录片跟 放到学校 大学做了这么多紧密的合作呢？ 对，严主任说说。 我觉得其实刚才讲的，其实纪录片这个市场，包括大家对它的这种喜爱的程度是在不断的上升。 嗯， 我们也想啊，其实我是北京电视台纪实频道，是我们国家四个主要的专业纪录片 频道， 央视纪录，我们北京纪实，还有上海纪实和湖南金鹰纪实， 哦， 而且我们都是全国可以看到的啊，我得再做个广播，我们北京电视台纪实频道是22个现在省市，包括有4000万的家庭都可以收看到，所以它也是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今天我们在想哈，刚就跟雅欣老师讲，其实我想我们的节目怎么能够更好的，或我们的这些作品和内容怎么能够更好的让大家有一个更感同身受或更好的一个互动，那我想其实走到 年轻人走到学生中间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嗯， 因为我想之前的话，其实就像我们在跟之前在跟北京很多高校包括传媒大学有做互动的时候，这样的纪录片这种选题其实得到很好的反响。 嗯， 啊，包括在甚至于在这些学生们有时候在毕业选择上， 嗯， 有时候也对这种纪实内容也很感兴趣。 嗯， 所以当时雅欣老师当然业内是非常影响的专家了， 嗯， 这个整个这方面的，所以一提起来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idea， 非常好的一个 创意 想法， 嗯， 啊，所以我们想尝试一下，其实主要的初衷就是走到观众中去， 嗯， 希望能够更多的互动， 没错， 嗯， 这比起在我们过去在一个场合去可能更有互动的意义吧， 嗯， 对，其实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可能对于纪录片我有兴趣或者是我也有想法想要去看，但是如果你把它设在其他的地方它还有一个过去的过程，那我们这一次直接就放到校园里哈，嗯，就放到你们学生的眼前， 对吧， 而且我觉得是方便年轻人有很多的想法，嗯，可以跟我们的组创来互动来互碰， 对， 所以这个张笑老师也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因为您是这个参与很多的纪录片的创作，包括您是国际合拍部的主任，然后说一说吧，在这些年， 嗯， 我们说年轻人在于纪录片的创作上面他们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您看到年轻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参与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啊，跟我们说一说。 嗯，这个我还是真是挺有感受的，因为在我们国际合作的团队当中，尤其是中国的团队，这些年年轻人越来越多，尤其是80后90后逐渐的成长起来，同时他们对于在和国际团队的合作与交流当中有更多新鲜的想法，同时与国际团队互动的过程当中更容易相互的理解，当然语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语言的相通可能更利于大家互相之间的理解，同时对于一些内容的认知，对于一些创作手法的一些理解和再造，那么大家呢就会有更多的互动，同时呢也对我们国际的团队也是有促进的。 这个确实是， 现在是年轻人的队伍，现在是都是90后吧，张老师。 哎，你别说90后，今年还有一部纪录片就叫90后， 嗯， 是吧？ 这次展映的单元之一吗？ 这个是我们签约的一个，就是这部片子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的被拍摄对象是90后，然后主创团队全部由90后组成，最有趣的是连我们的投资方都是90后， 投资人都是90后， 对，就是你就能够从这样的一部系列片里边能够看到就今天的90后有多厉害了，而且他，我想接着刚才那个张笑老师说的，就他之所以放在了传媒大学，放在了年轻人的这里边哈，是因为传媒大学是我们在这个业界里边哈，在教学上特别是纪录片的这个教学上边哈，它的确是全国第一的，就首屈一指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专业硕士每年有将近200个人要拍纪录片毕业，然后我们的本科生大本有一半的同学是要靠这个纪录片毕业的，所以这也是北京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单元可以走进传媒大学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它是和年轻人哈，和我们今天的大学生是完全是无缝对接的，就滚动在一起的， 这个我们特别有感触啊，因为这个传媒大学周边的很多包括煎饼果子的小摊儿都被很多同学作为纪录片对象都被拍摄， 没错， 各种实践， 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的作业， 对，各种实践， 对， 还炒火了很多摊儿， 是的， 是吧， 是的， 什么状元饼啊什么，我记得印象， 对，我今天下午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们一个同学就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当时西街有一个就是凉皮儿，卖凉皮儿的，那个卖凉皮儿的已经上了多少次电视了，就我跟我们学生说，我说 我已经在学生的作业里边看了他50遍了。 对，其实这个也确实。那我们想知道，就是这一次除了我们把这个展映单把这些很多单元的活动放在了传媒大学，以外，我们还有没有一些更深度的或者是更长远的一些 合作， 学生可以参与的？ 对，这严老师 说说， 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哎呀，这么大一话题。那其实是这次，因为我们这些刚才那个雅欣老师讲90后，也是我们北京电视台纪实频道会跟那个雅欣老师的中国传媒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部的这个训练营， 影像行动力 训练营，影像行动训练营，我们一起来合作，我们也会派出我们的导演，包括我们也很想体现怎么跟90后合作，包括我。怎么跟90后投资人合作，我觉得非常好。还有90后老师。其他的呢，就像我们这次会，我们北京电视台纪实频道会跟传媒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部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战略合作。我想怎么叫产学研呢，其实就我们很想把希望，就跟刚才雅欣老师讲的，我们的学校的优势是理论和很多这样的研究的成果。我们作为播出平台，我们理应也有这样责任，能够更好的去促进这样的一些理论或成果能够变成一个可以变成的产品，或者可以变成好的片子或者好的内容。那么产学研我们给它能不能做一个更深的一个平台这样我想不光是为我们，也为中国纪录片的发展，我想也是能够做一些推动。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像刚才你们讲的，其实的年轻人，因为现在很多短视频都是年轻人在创作，怎么能够把他们这种创作的热情能够更好的讲好中国故事，能够更好的诠释今天的主题，当今时代的主题，我想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 对，这是一个合作的方面。 那我是不是可以展望一下未来在北京纪实频道会出现我们学生的作品，就是那个比如说未必是很成型的作品，让他们有个展示的机会，有没有？ 这个太有可能了，我说 太有可能了，我也觉得太有可能 了。替师弟师妹们先问一下。 我们做完了可以跟张校的国际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然后我们还给国际传播国际 对 有做很好的这样的机会，我觉得 没错。我们总公司现在呢，因为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致力于这个走出去的工作，包括国际传播，所以我们呢从4年前已经开始在这个国际传播的这个方向上呢有了升级。以前大家可能都比较知道，我们一直是靠这个纯输出这个中国的这个节目，就只是在销售的这个层面。那么呢从4年前开始，我们就已经开始在海外去创建自有的节目频道和时段，播出中国的专门播出中国的内容。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专属的这个频道，然后在专属的频道和时段现在已经覆盖了12个国家。所以就是包括刚才严主任跟张老师说到的，我们非常欢迎更多更好的作品能够在这些平台上去展示。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对，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内容够吗？咱们国内现在的纪录片的创作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环境和市场？它的从业人员多吗？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递交上来的作品，或者我们国内自主自己拍的这些作品是什么样子的现状？ 这个其实我不太有发言权，因为张老师他每年都做我们很多国内的各个等级的这个评审的这个评委。 所以张老师，您跟我们说， 是非常了解我们现在的创作能力的。 对，所以说您了解到的吧，因为肯定是我们每个人无法完全统计一个全国的数据啊。 对，是这样。我是觉得就是尽管大家比如说像两位主持人哈，你们可能不是专门来做纪录片的，但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感受到了哈。比如说2016年也好，2017年也好，就是中国纪录片的那种 热潮 喷式的那种爆发， 各种题材， 对，不管是这个电视上边的，然后网络上边的，尤其是电影上边的，就是以前好像大家觉得进电影院看纪录片是一个太不可思议的事了，对吧？我花好几十块钱，我怎么不得弄一个惊世骇俗的，对吧？咣的那样。好莱坞的那样的，然后就是突然间你会发现，在2017年，有一批年轻人，甚至一大批中年人，甚至是老年人哈，我可以花几十块钱，我去看 我去看冈仁波齐， 嗯， 我去看诸如此类这样的大片。刚才其实那个主持人也讲到了哈，就现在他会有很多的比如说非常优秀的一些电视纪录片， 嗯， 然后因为受到了观众的热捧，那我们干脆把它做成电影， 啊， 然后放到那个电影院里边， 像什么我在故宫修文物啊， 对对 对, 对， 包括今年我们在就是发现就是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有两部片子其实都是这样的， 嗯， 一个就是在去年热播的，也可以说是国家广电总局的一个重点项目，就是《希望的田野》， 哦， 第一季叫《拉林河畔》， 嗯， 讲的就是咱们东北的那个农村里边的这种改革， 嗯， 对，而且那个农民怎么样去种五常大米啊致富的这个故事，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年底哈，跟那个张向老师我们一起就是人民日报新华社几个重大的媒体所评选出来的2017年的最具社会影响力的一个纪录片叫《极地》， 嗯， 哎，《极地》就是七集在央视和在 B 站上播出的时候就反响特别热烈，尤其是在 B 站上年轻人给他那个弹幕哈， 哦， 就不得了。然后现在呢，一个是这个片子的电影的改编权就是在国际上被那个美国的这个地理频道买走了， 嗯， 然后国内的呢我们正在就是有一个团队哈，就正在来做成电影版，马上就会跟大家见面的， 哦， 嗯， 所以就是这样的片子就确实是非常多的。那我们也期待着说2018年会有更多这样的片子能够 输出， 嗯，一方面输出，一方面进电影院， 嗯， 一方面能够更好的跟大家有一个见面的可能性。 嗯，对，嗯，我突然觉得，特别的欣喜哈， 嗯。 你看以前我们看纪录片， 嗯， 都是看国外的。你像我跟大帅80后，我们上学的时候，在广院上学，都是看国外的很多纪录片。 嗯， 那个时候会觉得好像国外的纪录片就是拍得好，就是比国内的好， 嗯， 但是今天我们觉得这个市场变了， 嗯， 我们发现中国的很多纪录片不仅是受到我们本土的这个朋友的欢迎，走到了国外，然后受到了外国人的喜欢，然后我们的输出越来越多， 嗯，对， 嗯， 所以这个张笑老师应该是比较有感触的吧，这些年的， 嗯， 您是在合拍方面包括引进和输出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 感受吧，这种变化， 嗯，啊，当然这种发展和变化还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欣喜， 嗯， 而且呢，就是它不来源于说我们观众的视角发生变化了， 嗯， 像你们说的，我们80后突然间觉得我们国内的纪录片好看了，它来源于我们国内的这些纪录片创作者， 嗯， 制作团队， 嗯， 主创人员，他们多年的积累和他们与就是在这个纪录片创作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在不断的摸索、调整、创新自己的创作手法， 嗯， 和他们对于阐释我们中国的这些内容，他们采用一些国际的一些表达方式啊， 哦 因为我们 非常潮，有很多纪录片， 它也不完全是潮， 嗯， 就是说它的表达方式是会让越来越多的人， 嗯， 不分种族、不分民族、 嗯、 不分国界， 嗯， 都会来接受，就是我们逐渐的在用同一种语言在表达。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关注一下纪录片， 一会儿见。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是北京仁义蓝天野， 我是北京仁义演员濮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 我是北京仁义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仁义的演员岳秀清，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 我是北京仁义的演员梁丹妮， 我是北京仁义导演唐烨。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像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 老婆，这周末能陪我去看爷们儿吗？ 看爷们儿，老公你 想什么呢？

谢谢大家、 哎、欢迎您啊。其实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三位嘉宾啊，我们绝对是有考虑的。您看啊，我们请来了研究者，请来了制作者、 嗯、 还请来了播出方我们也搞了一条龙跟大家一起先说一说。当然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马上要开始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纪录单元吧。 嗯， 严主任，咱们在纪录单元的开幕式上会有哪些 展映的 就是哪些亮点跟我们说一说啊。 是，那就正好再广播一下哈。 嗯， 我们这次开幕式是4月16号周一的下午两点。 哎、 嗯，就像刚才你做的那个、嗯、这个广播也好哈。 嗯， 我们这次也是北京时间 APP 会有直播、 嗯、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不能到现场的话，我觉得通过北京时间这 APP、嗯、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 视频直播、 对对对对，等看的机会。 嗯。 内容呢是开幕式是这样的，因为我想每年这是一次汇聚， 嗯， 这次春天里的一次汇聚， 嗯， 所以这次呢，确实我们从央视到各个播出平台， 嗯， 到我想我们的很多合作伙伴，像中广联纪录片工作委员会、视协，包括当然还有很多领导和嘉宾， 啊， 国际朋友，我们都会汇聚一堂，然后呢，共同的大家来举办这样一个开幕， 啊，嗯， 我想呢，这也是延续了我刚才我们说的，是一次很好的交流，也是很好的这样大家探讨能够未来发展的机会， 嗯， 也能更好的跟观众能够更好的互动的这样一个机会， 嗯， 当然那个我们还有合作伙伴，比如像五洲传播中心， 嗯， 会在也是在我们纪录单元中也会有半天的时间要做。为什么主题是新时代新使命呢？ 嗯， 我们还会有这样的一带一路这样的媒体传播论坛， 哦， 会有，因为有一带一路的这样的国际传播联盟， 嗯， 有20多个国家的这样的代表和这个制片方或者这个内容提供商， 嗯， 还有制片人和大家汇聚在一起继续探讨如何做围绕的一带一路的交流互鉴和文化共融，大家共同的能做更好的这样的内容，提供个这样的内容， 嗯， 提供更好的制作。所以我们北电视台纪实频道也会推出一个，这次会首发叫丝路时间这样一个栏目， 嗯， 我们以后每个周末拿出黄金时间1个小时专门来整合我们一带一路传播联盟，这是跟五洲传播中心我们联合推出的， 嗯， 来整合这些节目，能够更好去了解丝路沿线的这样的风光人情， 哦， 社会和这样的这个动人的故事， 嗯， 啊， 嗯， 所以说起来首发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内容， 嗯， 那个比如像刚才那个跟张笑我们一起长城的国际版， 嗯， 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我们北京电视台纪实频道与张笑他们那个国际总公司，包括其他像凤凰出版几个还有科影啊， 嗯， 这些合作伙伴，我们共同整合了一个这个长城的大片2集， 哦， 国际版。什么叫国际版？顾名思义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这样的制作能够推向国际，北京的三大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运河文化带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 嗯， 那么这个选题当时我们一下就一拍即合， 嗯， 所以这次呢我们是在整合了一个原来的央视播出过一个长城大片的基础上， 嗯， 我们这次专门推出向国际推出2集是请奥地利的啊制片方我们一起来合作的， 哦， 这次奥地利的制片方会跟张笑和国际总公司的领导会共同去发布， 哦， 在我们的这样的论坛上。 好，一会儿 还有好几个首发，我待会儿跟你说。 好，一会儿那这个既然说到长城了，我们让张笑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啊， 嗯， 这次长城的国际版的创作有什么样子的故事给我们分享一下啊。 首先我也来做个广告， 嗯 啊，这个我们长城国际版呢是由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嗯， 和凤凰出版集团， 嗯， 还有北京的这个科影有限公司， 嗯， 再加上这个北京纪实频道，我们强强联合，然后大家共同来推出一个在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去年非常火的一个纪录片叫长城中国的故事， 嗯， 在央视9套播出的，在这个原版的这个基础上， 嗯， 我们选用了它这个片子当中所有的这个在线拍摄的画面， 嗯， 然后再加上我们和奥地利的团队共同呢重新撰写了我们2集国际版的剧本， 嗯， 然后再加上一些因为我们也是在考虑这个国际上的这种播出， 嗯， 那么怎么样让这个我们表达的长城精神，我们所传达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精髓能够更好的让国际观众来接受，所以我们也在 国际上英国、法国、德国，我们请了一些长城学的研究专家，当然他们都是当地人，都是英国人、法国人、奥地利人 就是外国研究长城的学者。 对，然后也对他们做了一些拍摄了一些他们对于长城的理解的这种采访，然后也加入到我们这个片子当中。同时呢，我们对于长城就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我这个片子在这个我看的过程当中最激励我的就是我们在第二集的最后快结尾的时候，我们反映了一段长城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一个故事。就是他当时就是古北口的这个长城是当时我们抗击日军侵华的一道非常坚强的防线。那么我们今天有一位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爱好者，他自己亲自到长城上面去捡当时的那些弹壳，然后他去收集积累研究，这个就对于我来说就是非常触动我，他完全体现了我们一个就是我们中国人，我们自身怎么样去爱国，我们怎么样去理解那一段历史，我们怎么去看待那段历史，我们怎么样传承长城的精神。所以这个在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我觉得新的这个制作出来的国际版播出的时候，当然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北京纪实频道哈，也会帮我们一起来传播这个好的内容。我认为它在播出的时候一定会有一轮新的这个 纪录片的热潮。 对，最主要的我补充一点，是在国际上几个主流平台都会播出，像法国、德国、欧洲这些的。 谢谢严主任替我宣传。 真正的这就是中国故事国际表达，我想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这个您的这个长城的首发是在哪一天？ 也是在16号的下午， 16号的下午，就是这个开幕式当天，开幕式的当天， 奥地利的制片方包括都会到场。 对，其实我也挺好奇， 对，我也 特别好奇， 我们会提前，我们会在发布式的时候提前给大家透露一小段片段。 可让大家先看一点，然后呢，那我们接下来想要这个。完全过瘾应该在哪看呢？ 对 完全过瘾 看全片暂时保密。 暂时保密。 但是我敢肯定的说这个总有一天一定会在北京纪实频道看到。 好，大家可以关注北京纪实频道。 那其实刚刚也聊到了，就是奥地利的这个制片方也会来是吧？那其实大家也很好奇，这一次参加的这些所谓的观众哈，就是会有哪些人，国外的多吗？ 对，你是说来参加开幕式的这些观众是吗？ 是，还有包括看这个展映的会有哪些邀请吗？ 对，观众构成还是挺丰富的，因为刚才我说了，像我们跟五洲传播中心来联合做的时候，有很多全世界各地的这样的业内的或者这样观众朋友，同时本地的像传媒大学也会有，他们有几个这样的一个国际的这样的正好交流班的同学也会参加，同时像国家广电总局的研修学院，包括文化部系统的，他都也还有很多这样的国际上的人士参加。那么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本身来说，比如我们还有一个首发的一个第一次在播出平台播出的一个短片叫《飞虎之心》，这次也会在我们这次那个开幕式上首发。他的那个导演呢是奥斯卡原来纪录片的导演科文斯先生，他这次也会跟国家对外中国对外有协的相关领导一起来。这个故事其实也蛮动人的，像飞虎队的被也是在抗战的时候被击落了以后，是中国老百姓救的他。后来这个飞虎队队员两次来寻根，包括他的孩子和妻子一起到中国来寻找当年救他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湖北农民的家庭来探访，非常非常感动人，很传奇的一个故事。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记录单元的展映当中看到吗？ 对对对对对，我们会 也是首发。 那16号晚上在传媒大学就有放，当时 就有播放哈， 很期待。 对，而且他那个科文斯导演会亲自的 到现场， 到现场有一个互动。 那像我们去看这些要票吗？ 对，这就是替大家问的一个问题。 跟 雅欣老师说， 雅欣老师说要票吗？ 不要，因为这次是 我们对敞开大门的，就特别希望能够在，既然是说的是在家门口自己的电影节，那我们一定是对所有人都敞开的。所以这次我们选择了那个中国传媒大学四百报，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喜欢电影喜欢纪录片的朋友们同学们，然后都能够有机会看到，直接和导演交流。我们的展映是16号晚上和17号晚上，每天晚上都是安排了两场电影，然后两场电影的导演都会出现在现场，和观众做一个直接的交流， 很重量级。 对，第一天的晚上就是刚才那个严主任已经介绍了，一个是这个飞虎，对的，飞虎之心是吧？飞虎之心是第一场，然后就是希望的田野第一季，拉林河畔是第二场，17号呢是极地，是第一集是第一场，然后焦波导演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片子叫《出山记》，就是2017年也是重点推出的一部作品吧。因为我们这次的电影节的主题就是新时代新使命嘛，实际上焦波导演的这个片子哈，他就是讲的是精准扶贫的，就是特别契合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新时代新使命。所以他们的团队，就是焦波导演的团队，在这个就是他们的拍摄地应该是在江西吧，就扎根了大概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就一直把就当地的农民怎么样修路，然后脱贫，之间发生了很多很多，就是确实是让人就能够催人泪下的故事。 那还有哪些可以给我们推荐的啊？就是我们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的，这是一部，还有其他的。 我看到了一个叫《嘿东盟》。一带一路这个东盟行是吧？这个片子好像还挺特别的。 对，这是我们也是刚才您说就海上丝绸之路，因为东盟十国是我们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一个伙伴国。那么这次我们北京电视台这个纪实频道，这是我们独立制作的，首次推出的《嗨东盟》。它就是是我们首部在海外拍摄的 4K。全部 4K 的一个大型的纪录片。那么我们会在4月20号呢，也是纪录单元的一个活动，是在我们北京电视台41层会做一个发布会。那么东盟十国的很多使节和这些朋友们都会来。他其实重点的其实讲了，其实还是交流互鉴和文化理解和共融。他用旅游纪实的方式更好的去感受你所不知道的东盟。其实都说天涯若比邻，其实东盟国家跟中国离的这个距离的话都一一带水，其实很近。说实话你真能了解吗？其实没有那么了解。这次我们是真正的深入到这个十个国家，发现了很多你所不知道的这些故事和文化。我想这个更好的能够理解这样中国与我们东盟十国这样的友谊和这种交流多么重要。所以这也是一个其实是让人期待的一个作品。 对，而且这个片子好像基本拍完了是吧？ 对，我们计划是应该6月份左右就 完全收工哈。 对， 现在在做后期。 而且今年有很多重要的日子，今年是中国东盟，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是15年中国东盟的这个就是我们系列的这样的交流活动是在广西的啊，是一个是15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所以 对， 在这个时候推出来也很特别。 对， 十个国家得需要多久啊？ 他每国家他这样，我们也说实话也是，我们当然想一个国家一年最好，我们一国家反正也拍了有120天，有的还更长。导演团队非常非常辛苦。 而且这个片子从策划到现在也有一年多的时间。 不止了，其实不止了。 那就是前期筹备至少得2-3年的时间。 对，他筹备的时间很长， 周期是2-3年了。 对，你看起来他说啊，好像拍摄时间没有那么长，但 是 他前期的前期把这些东西梳理，因为你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待那么久是吧？这些我们的这些人员，因为我觉得这个张老师可能您在这些就是跟国际合拍的过程当中啊，也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我们现在跟他们在合拍的时候，发现现在的国际上的纪录片的潮流或者是拍摄方法有什么样子的特点吗？您有感受到吗？比如说我们现在，我前两天刚刚注意到的一部纪录片，好像是在东方卫视播的，他们叫专门就是针对那个就是叫救护车那个团队， 24小时 好像是架了很多一个100多天的摄像头架在那个急救室啊，然后呢 不知道这样的形式或者国外现在的纪录片的潮流是什么样子的啊？ 你说的这个节目，它从类型上来讲，不完全是纪录片， 哦、 它是纪实类节目 哦、 它叫 non-script program、嗯。它是纪实类的节目，它是完全没有脚本的、 哦、 它是完全要靠当时发生了什么、 嗯、 记录下来什么、 哦、 跟我们这个传统的纪录片 documentary 还是不太一样的、 哦 documentary 它是需要提前有很多的设计、 嗯 就是即便 documentary 讲的是一件真实的事情、 哦、 讲的是个真实的历史故事、 嗯、 那但是他在拍摄之前他需要做很长时间的调研、 嗯、 大量的调研工作、 嗯、 准备工作还有一些采访包括这个就是对于拍摄路线的一些设计、 嗯、 这些都是前期大量的工作真正拍可能也就是10天20天 嗯 啊就可能对某一个故事也就拍的差不多了、 哦、 啊但是前期可能要真的我认识的这个国际上的这个知名的一些制片人导演他们对一个选题很�慎重他们可能要花3年5年的时间去研究它、 哦、 啊特别是自然类的、 嗯、 啊地理类的科学类的他们都会花很长的时间去做充分的准备工作 嗯 真正拍可能花不了多长时间 嗯 对 其实刚刚严主任介绍到了咱们这次的主题叫做新时代新使命所以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些纪录片都是非常有主旋律色彩的 嗯 但是我感觉到哈、啊、因为刚刚看了一些资料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次虽然是主旋律但是它的这个主旋律的讲故事方法很特别啊，比如说有个《爱在长征》，我印象也很深，叫纪录电影，因为它的讲述手法呢，不是在讲说我们中国人去重走长征路啊，它讲到了其实和中国有些渊源的一些年轻人，这里边包括一些中英混血的啊，这样一些年轻人他去重走长征路，这我觉得这个感受很特别哈、啊，就是年轻人他是一个有着国外血统的哈、啊，他来走长征路会有哪些特别的这个不同的视角啊？这个是。 对，这次也是我们这次首发的一个纪录电影作品、 哦、 而且它还没有真的还没有到电影院所以这次在我们首发、 哦、 这次呢就跟你讲的其实长征精神是永远都在的 嗯 它特别通过这个是就跟张笑刚才讲到的是一个它通过了一个换了一个视角他通过两位外国朋友， 嗯， 他们真正去走重走长征路，他让他们去理解中国今天的这些变化和成绩， 嗯， 是跟当年的长征精神是紧密勾连的， 嗯， 就这种不屈不挠，这种解决，这种克服困难， 嗯， 因为他们这次在长征路呢，探访了很多还今天的中国人， 嗯、 他们的生活。又联想到当时的那个这个长征精神、 嗯、 所以还是蛮感动人的、 嗯、 啊所以这次也是导演那个导演是吕军啊吕军也是我们档案的制片人、 嗯、 大家知道我们电视台有个档案节目、 嗯、对对对对、 啊、就是他们在拍长征档案这去年还前年拍那个档案的时候 嗯 发现这些线索、 哦、 所以又重新做了整合和拍摄、 嗯、对 跟意大利的一个导演一起、 嗯 所以这次他也会在我们这块发布， 嗯， 所以这是一个 而且这个男孩还挺特别的哈、啊，他的身份 是 是， 对他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英国作家，曾经写过《毛泽东传》， 对， 哦， 而且他当时在出发的时候，把当时的红军帽和当时的很多 嗯 那些纪念的拿出来，还是挺感动人的、 哦， 嗯， 哎，其实刚才我们也是一直今天也说到啊，就是这一次的记录单元，会吸引很多的年轻人来参与或者是关注，其实跟大家。大家说啊，其实你们年轻人的偶像也在做着纪录片啊，这个就要说一下了。其实这个严主任都不敢说，你知道吗？因为他怕一说这个事儿以后啊，开幕式当天400报不够用 对 啊。为什么呢？因为王力宏也会去这个开幕式，是吧？ 真的吗？ 严主任是不是、啊、这个？ 是 啊，你给说说吧，没事啊。 那个呀，被你给透露了。那个雅欣老师同意说吗？ 啊， 你做 好安保工作， 做好安保工作啊。 是这样，因为青年歌手王力宏他，他自己当导演做了一部纪录电影叫《火力全开》啊、 嗯， 当时给我们提的时候，哎，我们一看还是挺棒的。 他也在做纪录片， 对， 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啊。 我们再来想，今天就是我们今天去看。就其实这样的题材和好的这样的故事题材多么的吸引人 嗯 他其实他一开始上的是自述啊我稍微剧透一点点就讲他小时候其实他在美国长大的 嗯 其实小时候很受就是 歧视 很受白眼啊什么这些的 嗯 后来他也是这种锻造他这种精神那么他后来就希望把华语文化华语歌曲华语音乐 嗯 能够推向全球。 嗯， 他也一直在这么努力，就他拿这个 哦 做了一个故事线。 哦， 所以 一个年轻人的梦想， 对，我觉得还也是蛮励志的。这个 哇，这个今天 好期待呀！ 对，4月16号他会在现场， 在现场哇！哎，那其实这个不多说了，不多说了，怕说多了就到时候真的400包不够用。我跟你讲，哎，那个问问张老师吧，就是这些年咱们学校就是传媒大学，在研究生教学方面啊，不就是在研究生了，在纪录片的教学方面。都有哪些方面的探索啊，或者是给孩子们一些这个成长的空间什么的。 我觉得传媒大学尤其是新闻传播学部电视学院哈，一直是把纪录片作为一个教学的一个重头。所以呢这个使得中国传媒大学成为了中国纪录片的一个重镇。所以刚才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些作品也好哈，不管是国际化的也好，还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也好哈，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说中国传媒大学在这个研究领域，在纪录片的研究领域和它的这个制作领域制作水准上，其实是一直跟随着这个甚至是引领着整个的这个中国纪录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因为我们会发现，就是大家可能也意识到了，现在的国际电影节越来越多了。原来我比如说我教中外纪录片比较这门课程的时候哈，我们就会拿出来说，哎，老外的那纪录片怎么怎么拍的，人家那故事怎么怎么讲的，然后咱们中国的是怎么拍的，怎么怎么讲的。你现在会发现，就这种课程你越来越讲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就是大家眼界都打开了，大家都知道讲故事是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来愿意听愿意看。所以现在不管是中国的电影走向世界，还是国外的纪录片走进中国，你会觉得说越来越趋同了，越来越接近了。比如说我到国外去做这个纪录片评委的时候哈，原来你会听到的那个方向，哎呀，你们的中国的纪录片是这样的啊，然后我们的那个纪录片是那样的，现在你几乎听不到这样的了。既然我们只是说什么样的题材，这个可能是美国题材，这个可能是中国题材，但是很少我听到的专业的评委里在说，你看这个是中国式的纪录片的讲述方式，这个是 Discovery 的纪录片的讲述方式，你就越来越少的听到这些了， 它界限也越来越模糊了。 是的，所以就是我是觉得现在就是不管是从中国传媒大学的教学来看，还是从整个的中国纪录片的发展来看，大家的题材越来越宽泛了，大家的视野越来越开阔了，大家讲故事的方式越来越娴熟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做这么多年哈，今年是第8年了北京国际电影节哈，我个人的一个特别强烈的一个感受。 哎，那我再问问张笑老师，就是现在国外的这种纪录电影多吗？就是在大荧幕上来播放纪录片的这种的， 对， 这种多吗？ 其实纪录电影在全球它还是属于一个 新兴的。 不是新兴的，一直都有，而且这个从这个节目类型和品类上来讲，它还是一个比较长生的，但是它并不一定能够像商业电影那么的火爆，它可能目前在国际上还是在一些这个文艺院线，就是很少有特别火爆的在商业院线就很大票房啊那种的。但是呢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具有持续生命力的一个文艺作品的一个品类。它会一直伴随着我们，因为纪录电影也好，纪录片也好，它本身的这个品类的素质就是寓教于乐。它不是那种泛娱乐化的，但是它一定会给你更深层次的启迪。 更何况还有一种真实的力量在， 对 吧？好，今天呢，哎呦，一看时间啊，我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希望大家这个去关注我们2018北京国际电影节纪录单元，4月16号在传媒大学400报啊， 400报。 再次谢谢三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一丹。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堂耳朵。